叫我怎么放？你那温暖的手掌，是否快乐的时光都会离别来收场？叫我怎么放？和你走过的昨天，是谁用回忆当作句点？

想陪你散步到天亮。你的手如此冰凉，握紧后舍不得放，不常把爱挂在嘴上，却把你捧在手上。我的爱如何丈量，一辈子细水流长。因为你我拥有最好的时光，细细品尝爱情淡淡的清香，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，藏在我心上直到地久天长。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，藏在我心上直到地久天长。我感谢你给我最好的时光，无怨无悔默默守在我身旁。这一路上时间越久越芬芳，和你一起走过的地方，还要再和你分享。 多远，多伤人

世界不会再有痛苦，有你的爱

错过的，请你把我前烟雾。

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？ 星星，掌管爱情的事。